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。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

实我太认真，心中很记恨。若你没厮守一生的决心， 请不要爱上我这么一个人。 在你字典中一句 挥之则去，对我仍过分。 若你曾讲的都不可算真， 请不要爱上我这么一个人。 其实我太认真，心中很记恨。 我是一个很喜欢工作的人，而且是一个很认真工作的人。我喜欢的工作环境是，认真的人不会被当作异类，不会被某一些阴阳怪气的语气伤害。我觉得你可以不努力，但是不要嘲笑努力的人，因为努力的人本来就很动人，不是吗？ 飞燕也形状 皆是春风无限恨，沉香亭北倚阑干。皆是春风无限恨，沉香亭北倚阑。 今天我朋友跟我说了一句话，开导我说，为喜欢的事情变穷是一件光荣事，因为我很多钱都花在了旅游上面，花在了回家的路途上面，花在了给家人买东西上面。当我听到说为喜欢的事情变穷是一件光荣的事情的时候，真的得到了一种安慰。这的确是我喜欢的事，我心甘情愿去做的事，的确这样总比消耗在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上面要开心得多了。 我一个人不孤单，想一个人才孤单，有伴的人在狂欢，寂寞的人怎么办？越过窗看着长却无声，像一张卡片，灯光像繁星灿烂整条街，思念的情绪是亮我的眼。我一个人不孤单，像一个人太孤单，有伴的人在狂欢，寂寞的人怎么想你边唱歌，想想你看着被感动了，我被抱着眼泪笑了。围巾轻捧着

好了，今晚的城市风物到这里就要跟你说再见了，感谢你的收听，龙爷在北京跟你说晚安，祝你好梦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 就放我恨